主祷文一开始就话我们在天上嘅父。上一次同大家讲呢个系一个非常之平衡嘅一个观点。我哋见到神就系好似我哋嘅爸爸一样，系我哋嘅阿爸父，同我哋系好亲密啊，好亲近嘅关系。佢系关怀我哋，佢照顾我哋，就好似我哋地上嘅爸爸一样。但系另一方面，佢亦都系我哋天上嘅神，就是那位满有荣耀、满有权柄、一切都属于他的神。一方面他是听我们的祷告，就好像我们的爸爸听我们是向他诉苦一样。但是另外一方面，他亦都是大能的神，他是能够是满足我们的一切。今天要跟大家讲，愿人皆尊父，愿人皆尊你的名为圣。嗱，呢一个系一个好重要嘅一个题目。A.W. Tozer 啊，佢系宣道会一个好出名嘅牧师。啊，佢话一间教会嘅敬拜，我哋嘅道德观念，都系反映出我哋对神嘅概念。亦即系话，一间教会系有几属灵，系反映出我哋对神系有几尊敬，亦都系反映出。我哋系将神喺我哋心目中嘅地位，我哋放得佢有几高。好可惜，一般嘅教会系对神嚟讲，我哋唔系将神喺我哋嘅心目中系摆得好高嘅地位，呢个系好可惜。嗱，呢个亦都系可以从一般教会嘅敬拜、礼拜日嘅敬拜程序，我哋系可以系睇得见。一般嘅教会都有个错误嘅观点。就是会众是观众，牧师是表演者，而神是呼召我们来到敬拜他自己。但是一个真真正正的敬拜的程序，其实会众才是表演者，牧师只不过是呼唤人来敬拜，而真正的观众是神自己。一切的荣耀颂赞都要归给神，因为神才是唯一的观众。祷告亦都是一样，很多时我们是将自己的需要是放在首位，而不是将神是放在首位。我们都是很现实、很实际的人来的。我们未祷告，我们已经想定我们想见到的结果是怎样，然后才去祷告。而我哋嘅祷告多数都系为咗我哋个人嘅利益。中国人讲咩啊？临急就抱佛脚。啊，亦都有话咩啊？无事就不登三宝殿。一系我哋就唔祷告，如果我哋祷告嗰阵时，我哋就有事所求，系要求神系帮我哋做一啲嘢。但我哋有呢个错误嘅观点，原因系因为我哋睇祷告。是从人的观点来到看祷告，而不是从神的观点来到看祷告。这个就是我们的问题。在这上两次我都有跟大家讲过，主祷文教我们祷告的目的不是为了我们，而是为了神。一切都是为了神的荣耀。所以我们是祷告的时候是要调整我们的心嚟到系符合神嘅旨意，嗱呢个好重要。祷告个目的唔系为咗我哋嘅需要，祷告个目的系为咗神嘅荣耀。若果我哋能够沾到一啲系神嘅光，能够透过祷告系能够系得到啲好处，呢个系我哋嘅福气，系我哋嘅荣耀，我哋系值得系感谢神。就算我哋得唔到任何嘅好处，但係若果我哋能够係透过祷告係能够同神有个交往，呢个已经係值得我哋係继续祷告，不住咁祷告。但係祷告亦都係重要过就係同神嘅交往同佢嘅交通。祷告係我哋藉住祷告嚟到係彰显出神的荣耀，祷告是藉着我们的祷告来到彰显出神自己，这个才是最重要。我们要将全部的注意力 祷告的时候就是集中在神的身上，而不是集中在我们自己的身上。所以如果你看主祷文的结构，你会见到我们是先尊神的名为圣，先愿祂的国降临，先是愿祂的旨意成就在地，然后我们先至求自己的需要，任何灵入面的需要、物质的需要和保护、保守等等，都是先求了神的国，先求了神的旨意。所以祷告是将神是放在首位，尊祂的名为圣。真正的祷告是将我们自己的需要摆在神的后面。很可惜，这个不是以色列人当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，不是以色列人的祷告方式。他们的祷告是怎样？他们的祷告是非常之重复，而且是强求，就是强求神给他们生活上的需要的一切。所以耶稣基督在教主祷文之前，他先教门徒说祷告不是一个重复的祷告，不要像外邦人那样以为话多了神就会是垂听你们的祷告。这个是第一点。除了是以色列人是话多重复来到强求，他们的祷告亦都是将荣耀是归给自己而不是归给神。他们怎样将荣耀归给自己？他们在人的面前来到祷告，在人多的地方来到祷告，被人家见到他们的祷告，说他们很虔诚，将荣耀归给他们。祷告真正的意义是将荣耀是归给神，而不是将荣耀是归给我们自己。所以耶稣基督在教主祷文之前说，你们不要在人的面前来到祷告，你们祷告回到去你们自己的家，闩埋道门来到祷告。祷告最终的目的是荣耀神，不是荣耀自己。什么叫做尊神的名为圣？这个对我们来讲是比较难明白，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不是很清楚一个人和他的名字有什么连带的关系。这个其实对犹太人来讲是很清楚，他们的名字和他们自己本身的关系有很大的关系。我们中国人不是那么能够明白，我们最多就是为仔女改个好的名字，希望他们将来就是人如其名。我们很多时候生个仔就叫他做阿富，希望他是能够 是富有，是吧？叫他做阿俊就希望他英俊，叫他做阿强或者阿康，希望他强壮康健。女仔都很多样，很多是通常的名字，但我不讲那么多。对一个犹太人来讲，他的名字很特别，他的名字就是代表他自己。记得我在这里母亲节的时候跟大家是讲是 Hanna 的故事。讲到 Hanna 的故事，我说 Hanna 这个名字同埋是 Anna、Annie 或者是 Anne 是一样的意思，是解释是恩典，是恩惠。我们是见到是神的恩典，见到神的恩惠在他的身上。我们见到是神是赐撒母耳是给哈拿，这个是神给他的恩惠，神给他的恩典。另外一个在这圣经里面是有一个非常之代表性的名字，是哪一个？这个代表性的名字就是雅各。雅各是圣经里面的名字的意思，就是叫做找住，亦都是代表是取代这样的意思。我们真的一见到雅各这个名字，我们就记起雅各这个人。首先他是找住，怎样找住？他未出世已经是找住他哥哥的脚，他想是他的妈生哥哥，他是想给他的哥哥先出世，他一生人就是想取代他的哥哥的位置，所以他的名字亦都是叫做取代。他是以一碗红豆汤，就希望是跟哥哥来到交换，来到夺取哥哥长子的名分。 佢亦都係用盡心思嚟到想騙取佢爸爸俾佢哥哥嘅祝福。最後佢係同神嚟到摔角，摔角咗之後，佢嘅名字被改做以色列。我哋知道佢就成為係以色列人之父，成為十二支派之父。對我哋嚟講，一個人嘅名字可能係冇乜好大嘅意義。但是对犹太人来讲绝对不是这样。他们的名字就是代表他们自己。有时他们是对神来讲，他们对神的名字敬畏可以说得是过了龙过了头。我以前都跟大家是讲过，犹太人他很敬畏神的名字，他甚至他们不够胆读神的名字出来。希伯来文写出来的文字是没有子音，是只有母音。所以如果你只是看见有母音没有子音，你平时懂得读那就由自可。但你慢慢不去读它，你慢慢真的不懂读，你见到母音你怎么读呢？是吧？那神的名字其实是由四个母音组成， YHWH， 叫做 Tetragrammaton， 是四个母音组成的字。其实比较正確的读法是应该读做 Yahweh。 在出埃及记三章十四节，我们见到摩西在荆棘火焰中是跟神见面，神跟他说我就是自由永有。这个自由永有的意思就是这个神的名字，这个 YHWH。 犹太人见到这个字怕到不得了，不够胆读，他们会怎样？与其读这个名字，他们会读一个比较没有那么神圣的名字，就是 Adonai。 Adonai 是翻译出来就是主的意思，所以他们见到这个字他就读 Adonai。 慢慢有人是怎样将 Adonai 的子音加了下去这个四个母字的这个字母的神的名字的母音里面，就形成了是 Jehovah 这个字，耶和华这个字。其实 Jehovah 这个字在这里圣经的原文是没有这个字，是人作出来。但是很奇怪，我们见到犹太人对自己的名字来讲，他们知道个名字就代表自己很重要，但是对神来讲怎样？他们将神的名字和神本身是分开了，他们敬拜神的名，但他们不敬拜神自己。他们犯罪，他们不服从神，他们拜偶像，他们不尊敬神，但他们尊敬神的名字。这个是很非常之非常之是怪的事。自己的名字他们知道个名字和自己的重要性，但是来神来讲他们就将两个分开了。我们今天来看看我们怎样能够尊神的名为圣。首先我们先看看神的名是什么，跟住我哋会睇睇点样系能够尊神嘅名为圣。喺圣经入面，我哋见到神嘅名其实就系等于佢自己嘅属性，等于神嘅属性。喺度出埃及记九章十六节，我哋见到经文话：要使神嘅名传遍天下，要显神嘅大能。嗱，我哋见到呢度神嘅名同佢嘅大能，好似是可以交换一样。你显神的要传遍神的名，你就是要是显出神的大能。神的名是等于他的大能。在《申命记》三十二章三节说，要宣告耶和华的名，要将大德是归于神。神的大德就是等于他的名。在这里出埃及记三十三章，我们见到摩西是跟神说，我希望见到你更多的荣耀。于是神在他面前经过。神怎么说？神说我要显我一切的恩慈，要宣告我的名。有没有见到这里要显我一切的恩慈就等于是神的名，等于是宣告了神的名。他的名就等于他的恩慈。跟着在经文说，神话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，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。这节经文什么意思？神是有主权的神。 神的命亦都是等于他的主权。有人说是不是嫁你，或者经文只是将他的属性和他的名摆在一起，你就说两样是大家相等。如果你看埋是第三十四章出埃及记就很清楚。这个亦都是在第三十三章摩西说要看神的荣耀之后所发生的事。在第三十四章五节神怎么说，三十四章五节神说耶和华在云中降临，和摩西一同站在那里宣告耶和华的名。我们见到经文说要宣告他的名。怎样宣告啊？看埋三十四章六节，说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，是不是只是宣告耶和华这个名字啊？是，他说耶和华，跟着就说耶和华，但是你不要停在那里、啊。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，不轻易发怒，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，为千万人存留慈爱，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，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，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。不单止只是宣告神的名叫做耶和华，讲出晒佢一世一切嘅属性，所以我哋见到耶和华嘅名就等于佢嘅属性。我见到个属性讲咩呀？话佢系怜悯恩典，不轻易发怒，咩意思呀？即系佢系有忍耐嘅神，佢嘅慈爱，佢嘅信实，不以有罪嘅为无罪系咩意思呀？佢系公义嘅咯，系嘛？另外佢追讨人嘅罪代表咩呀？系佢嘅审判咯。好多时我哋净系记得神的属性是爱，忘记了原来他是亦都是审判的神。加尔文这个很出名的神学家，他说我们要尊神的名为圣是有三点，我们要做到有三点。他说第一点就是要明白到神是应该有他自己独特的荣耀，自己有独特所配受的荣耀，这个是第一点。他说我们不应该提起神的名，甚至是想起神，除非我们是有个尊敬神的心。他是一个这么崇高的地位，甚至我们想起他或者提起他的名，都要有一个尊敬他的心。这个是加尔文讲，但是这个只不过是第一点。第二点他讲什么？第二点他说，当我们尊神的名来到祷告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是为自己的利益来到求。这个亦都是我们头先所讲，祷告不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利益，这个是第二点。第三点他说什么？他说尊神的名为圣是要赞美神的工作，要赞美他的智慧、他的公义和他的良善。什么是他的智慧、公义、良善？这个就是他的属性。加尔文都看到神的名就是包括他的工作，是包括神的属性。另外我们见到除了神的名是他的属性，其实神的名都是他自己本身。有很多很多的经文，例如是以斯拉书六章十二节，经文说什么？若有王和民伸手更改者命令，拆毁者殿，愿那使耶路撒冷的殿作为他名居所的神将他们灭绝。经文说什么？使到那耶路撒冷殿作为他名所居住的神。原来神的名居住在耶路撒冷的殿里面。他的名怎样能够居住在一个殿里面？这个就是神自己，就是他的名，他是居住在耶路撒冷的殿里面。我们见到诗篇里面有很多的经文，诗篇九章十节说要认识神的名，诗篇一百一十三篇一至到三节说要赞美神的名，诗篇七章十七节说要歌颂神的名，诗篇102篇十五节说要敬畏神的名，诗篇二十篇第七节说要倚靠神的名。你说怎样认识神的名？是不是认识个名怎样写？认识个名怎样传？ 不是啊，是认识神自己。你说我们怎样依靠他的名啊？不是依靠他的名，是依靠神自己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些经文，其实我们都是可以将神的名拿开了。啊，这些诗篇的经文其实告诉我们，就是要认识神，要赞美神，要歌颂神，要敬畏神，要依靠神。其实最好证明神的名就是他自己，是约翰福音十七章第六节，耶稣基督同神说：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，我已经是将你的名显明与他们。耶稣基督是透过自己，是将神的名是显明出来。怎样将神的名显明出来？是将神自己显明出来。所以我们知道腓力他是问耶稣基督，他说你可不可以将你的父是给我们看，看看他是怎样样。耶稣基督说你见到我，你就知道父是怎样，因为耶稣基督是将他的父是显明出来。所以我们见到神的名不单只是他的属性，亦都是他自己。所以我们要尊神的名为圣，是不单只要尊他的名为圣，而是要尊是神自己为圣。但我们在这里旧约，我们见到有很多神的名字，不单止神是他的名字是彰显出他的属性，他的名字亦都是彰显出他和我们的关系。你见到旧约里面的名字都和我们是有很重要的关系。例如耶和华以罗申，这位神，这位耶和华就是我们的神。首先我们要接受这位神做我们的救主，他就是我们的神，是我们耶和华以罗申。耶和华提根路是什么意思？是耶和华是我们的义。我们是要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，以致我们要去到神的面前，我们要接受神的救赎，我们要接受耶稣基督披在我们身上的义。这个就是耶和华提根路，就是耶和华是我们的义。跟着我们就能够是跟随这位耶和华的带领，跟随神的带领。耶和华就是我们的牧者，他就是耶和华罗西。不单止这样，他还会是帮助我们成圣，透过他的话语，透过更加认识神，我们会得越来越似耶稣基督，越来越圣洁。这个是耶和华麦加底西亨。跟住我哋要认识呢一位系无处不在嘅神，系无所不能嘅神。佢系耶和华沙马，佢系无处不在嘅，以致佢能够系成为我哋随时嘅帮助。佢系耶和华慈巴河，佢系大能嘅神，佢系万军嘅耶和华，系全能嘅神。我哋一切嘅需要，佢都能够系帮助我哋。跟住我哋见到佢系耶和华以勒，就是预备的神，必有预备的神。他是赐给我们私予的神，他是知道我们一切需要的神。而当我们是有病的时候，我们就要求什么？耶和华拉法，就是他是我们的医治者。跟着我们是有忧郁，我们有挫折，当我们是有情绪低落的时候，我们需要求什么神？我们需要求是耶和华尼西，他就是我们的圣旗，他是带领我们胜利的神。而我相信大家每一个人最喜欢的就是耶和华沙龙 Shalom， 就是耶和华是赐给我们平安，他就是那位赐平安的神。但我们见到耶和华 的名不单只是显出他的属性，他是显出和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信徒的关系。去到新约，我们见到最重要神的名是什么？是耶稣基督，这个才是最重要神的名，是代表祂就是我们的救主，代表祂就是我们的王。去到新约，我们发觉原来耶稣基督有很多很多名字的，你只是看约翰福音你就知道有多少名字。祂是我们生命的粮，祂是我们的活水，祂是我们的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。 佢系我哋嘅好牧人，佢系我哋嘅复活。我哋见到有好多好多名字，而每一个名字你去谂一谂，都表现出耶稣基督嘅属性。我哋一齐嚟睇睇点样叫做尊神嘅名为圣，或者尊神为圣。嗱，呢一个原文嘅希腊文嘅字 Hagiasso 呢一个字系有两个解释，一个解释系将一件系凡物系变成圣物，系将一件凡物分别为圣，以致佢系能够系成圣。嗱，呢一个就喺度彼得前书一章十六节同我哋所讲，彼得系引用旧约嘅经文，话你们要圣洁，因为我是圣洁的。呢个系神同以色列人讲嘅话。我哋本来系唔圣洁嘅，我哋基督徒未认识神之前，我哋系不洁。但系透过咗神嘅救赎，佢系先系称我哋成为义人。头先讲过系耶和华嘅义，系将耶稣基督嘅义披喺我哋嘅身上，以致我哋有个地位上嘅义。但我哋地位上嘅义同埋我哋真正本身系相差好远。我哋基督徒要慢慢慢慢越嚟越圣洁，透过读神嘅话语，透过认识神越嚟越圣洁，以致我哋系可以同我哋地位上嘅义系个距离系拉近咗。嗱，呢一个我哋见到使凡物成圣呢个解释，相信唔系我哋今日经文嘅解释。因为今日经文的解释说要尊神的名为圣，神本来就是圣洁的，不是说他本来是凡物，本来不洁是成为圣洁，我们才是这样。所以有另外一个解释，这个 Hagiasso 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尊神为圣的意思。我们上次跟大家说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是吧，父是很亲近我们阿爸父，很亲热很亲近，好似个关系好近咁样。所以讲完呢一句即刻就要话尊神嘅名为圣。点解呀？因为好多时我哋觉得太亲近嗰阵时候，我哋就会少咗尊敬。好多时候我都话而家美国甚至全世界嘅信徒都有呢个问题，就係我哋觉得呢位神真係太亲近，好似 buddy buddy 好朋友一样。而唔记得咗呢位神係值得我哋尊敬。是非常，一切天上荣耀，一切的权柄都是属于他。因为这么尊贵的神，我们要将荣耀归给他，我们要尊他为圣。这一个就是在彼得前书三章十五节所讲，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，这个就是同一个字，我们要尊神为圣。我哋点样尊神为圣啊？就系要将神系放喺一个好高嘅位置，系荣耀佢，系尊敬佢。正如头先加尔文讲，我哋加尔文头先话，加尔文话，我哋尊敬神，甚至我哋谂起神或者系讲神嘅名字，我都要尊敬佢。如果我哋唔尊敬佢嘅话，我哋就唔能够系尊神为圣。嗱，好多时我哋读呢个主祷文，或者念主祷文，我哋都系念口簧咁样嚟到念。我哋要尊神嘅名为圣，但我哋有冇谂过呢个呢一句句子真正嘅原因系乜嘢嘢？真正嘅目的系乜嘢嘢？点样先至叫做系能够尊神嘅名为圣？就系将神放一个好崇高嘅地位，我哋将荣耀归俾佢。喺任何嘅情况、任何嘅关系、与人嘅关系、任何嘅生活嘅环节当中，都要将荣耀归俾佢。这个系尊神为圣。喺树结束嘅时候，想同大家再睇一睇，点样可以喺我哋嘅生命当中系真真正正系尊神嘅名为圣。我们刚才讲过，是神是叫是摩西去以色列，是 去到这个是埃及，是拯救以色列人。他跟是摩西说，他说我的名字就叫做自由永有，你要讲给以色列人听，我的存在，你要他们是认识我这位神，你要他们认识我的名。有没有见到认识神和认识神的名又有个关系在这里？ 頭先嘅呢節經文係出自出埃及記三章十四節。跟住嗰節經文，我哋見到神就差派係摩西去以色列，喺度三章十五節。我哋從呢節經文，會唔會可以揾到一啲蛛絲馬跡，係能夠睇得到究竟尊神嘅名係乜嘢嘅意思？喺度出埃及記三章十五節，話神又對摩西說：你要對以色列人這樣說，耶和華你的祖宗的神，就是亞伯拉罕的神、以撒的神、雅各的神，打發我到你們這裡來。耶和華是我的名，直到永遠，這也是我的紀念，直到萬代。就是這一節的經文。我們見到我們要尊神的名為聖是有四點。第一點，我們首先要相信有這位神的存在。就是神跟摩西說，你要去跟以色列人說，耶和華你的祖宗的神，就是亞伯拉罕的神、以撒的神、雅各的神，是差派我來到你們的當中。你們以前只不過是風聞聽見有這個神，現在這一位神真真正正差派摩西來到你們當中，告訴你們這位神真真正正是存在。我們要尊神的名為聖，我們首先要真的相信這位神是存在。有很多人是不相信這個世上有神。罗马书第一章话俾我哋听咩啊？罗马书第一章话，关于神嘅事情，神显明在人的心里，以致神嘅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，使人无可推诿。神系将佢自己嘅事摆喺每一个人嘅心入边，就算嗰啲话自己系无神论者、唔信神嘅人，经文话咩啊？佢哋其实都信神嘅，都知道有一位神。但是他们不去承认这位神，他们去否定说神的存在。但是经文讲得很清楚，神在每个人的心里面都将他自己的事情摆在他们的心里面。在我在跟大家讲哥罗西书的介绍的时候，我都讲过，就算你是从是科学的方面都能够是证实到神的存在。每个人都知道有神，站在你是愿不愿意是承认他、接受他。在这里希伯来书十一章六节讲什么？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，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，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。我们首先要相信接受这位神，才可以尊他的名为圣。那是不是所有信神的人都能够尊神的名为圣啊？不是的，不是所有人都可以都会是尊神的名为圣。我们看看第二点，怎样是能够尊神的名为圣。第二点，我们是要认识这位神。神跟摩西说，我的名字就叫做耶和华，你要去跟以色列人说，使他们是认识我这位神。这个就是三章十四节所说，神说自己的名字就是自有永有的意思。尊神的名为圣，有好多人都相信神的存在，但是不是个个都能够尊神的名为圣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对神是有一个错误的观点。很多就算是信徒都会对神是有错误的观点。早期的教父告诉我们，如果我们是对神是有错误的观点，我们就是妄称了神的名。当我们对神有错误的观点，我们是妄称神的名。你说两件事有什么关系啊？刚才讲了的了。说什么？神的名就等于他自己。所以当我们对神的观点有错误的件事就是什么？就是妄称了神的名，就是不能够尊神的名为圣。当我们怀疑神，当我们不信任这位神，当我们质问神所做的工作，我们就不尊他的名为圣。有很多人他们说神是很残忍，神是叫以色列人是杀他们的敌人，甚至有时要叫他们是灭绝。有人说是很残忍，亦都有人说神如果是爱的话就不会容许人落地狱。圣经说有人会落地狱，如果是这样的事，神怎会是爱的神？ 但是如果我们是只是看见神的爱，我们就怎样？是没有见到神的审判。神的审判、神的公义亦都是神的属性之一。刚才讲过，经文讲得很清楚，34章是6节至7节讲得很清楚。所以当我们不是真真正正认识这位神的时候，我们就不能够尊他的名为圣。上次都跟大家讲过，有很多人对神是有错误的观点，因为我们以为什么？以为神是有人的形象，而不是人是有神的形象。这样很重要。我们见到我们的人是怎样，我们就觉得、神都是这样。搞错了。我们有神的形象。所以如果我们要是真真正正遵神的名为圣，我们一定要是清楚地认识这位神，才能够尊他的名为圣。在耶利米书9章23至24节，耶和华如此说：智慧人不要因他的智慧夸口，勇士不要因他的勇力夸口，财主不要因他的财物夸口，夸口的却因他有聪明，认识我是耶和华，又知道我喜悦在世上施行慈爱、公平和公义，以此夸口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有没有见到这个经文？神说你要夸口的话，你夸口认识我呢？怎样认识神啊？是认识神的慈爱、公平、公义，是认识神的属性。所以我们要真真正正是尊这位神为圣，我们要认识他，我们要知道他的属性，我们才能够是尊他的名为圣。第三点，除了我们要首先是知道神的存在，我们要认识这位神，第三点我们要知道他的同在。尊神的名为圣就是知道是这位神与我们同在。但我们说神是寻找人的神，是寻找失丧人的神，是拯救人的神，祂是与人同在的神。我们见到神是差派摩西去到以色列人的当中，去救赎他们脱离是埃及。我们最后见到神是差派祂的独生子是来到世上，是寻求人，是拯救人，甚至是怎样？道成肉身来到世上，是与我们是一起。这位神是与我们同在的神，所以这一件事是很重要。我们要尊神的名为圣，我们是要知道祂是与我们同在的神。所以我们在人的面前，或者在不在人的面前，我们同样是要尊神的名为圣。我们现在先讲的是，若果我们不在人的面前，我们要是尊神的名为圣。等等第四点是在人的面前，我们要将是荣耀归给神。所以我们第三、第四点是有一个连带的关系，一个是不在人的面前我们要这样做，一个是在人的面前我们都需要这样做。我们先看看、第三点。大卫话喺诗篇16篇第八节：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嘅面前。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嘅面前。我要知道呢位神系时刻与我同在嘅神。一个真正属灵嘅人，有人话喺人前人后佢嘅表现都系一样。一个真正属灵嘅人喺人前人后表现都系一样。因为真正嘅观众，我哋头先话系边位啊？是神自己，是那位是永远与我们同在的神。我最近是听了有个故事，这个故事是说有个人是入了一间大学，他是他家族里面第一个是入到大学的成员，所以家庭都为他而骄傲。但是很快就有一个人，是有一个同学是想叫他是吸毒。他说你读得那么辛苦做什么？他说、你吸一口毒你可以轻松下，你可以帮你提神添，你会读得更加好，想引诱他吸毒。这个人说我不会吸毒的，这个学生说、这个人、他的朋友又说，哎呀你不用那么紧张、都没有人见你的，你吸一口没有人知道，你慢慢慢慢你就会惯的了，为什么不吸呢？这个男仔怎么说？这个学生他说你不明白的了， 他说你知不知道我妈妈每日同人洗衫，每日同人拖地，来到是供我入去读大学。我而家能够来到呢间大学读书，都是因为我妈妈每日拖地洗衫，赚钱来供我读的。他说我的妈妈为我作了这么大的牺牲，我怎能够在背后令到他失望？我怎能够是做不荣耀他的事？这个大学生他看到他妈妈为他牺牲，他要尊敬他的妈妈，就算没有人见到他，他仍然都要荣耀他的妈妈，不会令到他的妈妈失望。但我们做基督徒都是一样，我们有这位救赎我们的主，为我们作了很大的牺牲，为我们钉十字架，以致我们在人前人后，我们一样要这样来到尊敬他，一样是要将所有的荣耀、所有的重赞都是归给他。例如果我们在人的面前和人和没有人的时候，我们的表现是不同的话，我们就要真真正正是回去第一点，问下自己，我们是不是真正相信有这位神的存在？因为这位神是无处不在的神。如果我们真正相信他的存在那件事，我们在人前和人后，我们的表现应该是一致。还有第四点就是我们要服从我们的神。最后神是打发摩西是去以色列人那里，摩西是去了，他服从神，他是听神的话去了以色列人那里。但是记不记得我跟大家讲民数记的时候，摩西都有不服从的时候。记不记得在这里民数记第二十章，当以色列人是去到沉的旷野，他们是没有水喝，他们就是埋怨，以致神是叫摩西，他说你吩咐磐石出水。摩西怎样？摩西没有听到神的话，他是倚杖击石出水。因为第一次去到旷野没有水喝的时候，他是倚杖击石出水给以色列人喝，今次他又用杖来击石，但是神没有叫他倚杖击石，神正是说你吩咐磐石出水，以致神是很不高兴。在这里民数记二十章十二节，神怎样说？他说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，因为你们不信我，不在以色列人眼前尊我为圣，所以你们必不得领这会众进我所赐给他们的地去。有没有见到这里说什么？你们没有在以色列人的面前尊我为圣。因为摩西的不服从，他是不能够是进入迦南地。但我们见到，就算我们有齐前面的三样，就是说我们可以相信神的存在，我们可以认识这位神，我们甚至可以知道这位神的同在，但是不等于我们可以尊神的名为圣。就好像摩西那样，摩西绝对相信有神的存在，他在荆棘火树里面见到神的，他怎会不相信他的存在呢？摩西绝对是认识神，他跟神是面对面讲说话，他当然认识他。摩西绝对是知道神的同在，他亲眼见到神在这旷野上用云柱火柱带领以色列人，他绝对知道神的同在，但是都不等于他是会尊神的名为圣。他最后就是因为他不服从，而他是不能够进入迦南地。尊神为圣是什么意思？尊神为圣是透过我们将神的荣耀彰显出来。这个也是刚才那个经文所说，因为摩西不在以色列人的眼前是尊神为圣，所以神不喜悦。我们见到怎样能够在人的面前是尊神为圣，就是活出一个好的见证，是将神的样式，将神的属性是活出来，是将一切的荣耀重赞归给他。有人问马丁路德，说怎样才可以尊神的名为圣？马丁路德怎样答？马丁路德说，当我们的教义和我们的生命 都能够是反映出耶稣基督的教导，这样我们就尊神的名为圣。马丁路德看得到，不单止只是脑里面的头脑，而我们首先是要有个正确的信仰，有个正确对神的观念，跟住怎么样，要是用我们的生命是将这个信仰是反映出来，这样才能够是尊神的名为圣。希望大家见到我们第四点是跟第二点是有个强烈的关系。首先我们要认识这位神，如果我们不认识他，我们不知道他的属性的时候，我们怎样将我们能够将我们的生命是反映出神的属性出来，将荣耀归给他。所以我们是需要认识他。跟第三点都有一个关系，一个在人前，一个在人后，一个没有人看着我们，我们要知道神与我们同在，我们仍然是要尊神的名为圣。一个在人的面前，我们要活出是神的样式，以致我们是能够将荣耀是归给我们这位真神。我们回到去祷告，因为我们始终都是讲祷告。回到去祷告，我们见到我们真正最终的目的是什么？是要是希望我们求神给我们一切物质上的需要之前，先问自己，我们怎样能够是荣耀神？这个是我们所需要做。在我们求神给我们一切我们的需要之前，我们先问神，我们怎样能够是将我们的生命是来到是荣耀神？主祷文的一开始点啊？一开始就是说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。这句是怎样解释啊？这句的解释就是我们知道我们信的这位神是好像我们的爸爸一样，他关怀我们，他是很亲切，他听我们的祷告，但是不要忘记他亦都是天上大能的神，所有的权柄荣耀都属于他，他是大能的，他能够满足我们一切的需要，但我们亦都需要是透过我们自己是能够是彰显出是神的属性，以致我们是能够是将荣耀归给神，是尊祂的名为圣。这个就是第一句这个主祷文的意思。愿神祝福祂自己的话语，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感谢你给我们是有主祷文，愿我们都是能够是好像你教我们的祷告一样，我们是向这位天上的父来到祷告，我们知道他是亲切关怀，他是无微不至的父，他亦都是那位大能的神，他是能够满足我们一切的需要。愿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心，是尊神为圣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我们不单止是知道他的存在，如果我们是知道他存在而未接受他的，愿我们都有这个心，是能够接受他成为我们的救主。接受了他之后，我们要是尽心尽意来到认识这位神，认识他的属性，因为这样我们才能够尊他的名为圣，以致我们在人前人后，我们都能够是将荣耀归给我们这位神。愿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心，是尊父的名为圣，是将一切的荣耀归给他。我们这样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义求，阿门。让我们一起起立，我们一起是朗诵三一颂。